世界，贡献中国的力量，你带领我们奔向民族复兴的前方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金茶色素胶囊是以黄金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麟传》。 雍亲王胤禛他就怕出事儿，结果出事了。向他禀报事情的人一说，佟麟夜探玲珑岛至今未回，雍亲王是半晌无言呐、哎呀，海川呐、真要有个三长两短本爵，我也不活着了。雍亲王眼珠子都红了。在这上千名的英雄好汉当中，抽出来400挂零的人，列队到江边，租用民船，是打鱼的那民船的，全包下来了，要多少钱给多少钱。就这样，领了一支队伍，赶奔八卦山。等他们到，八卦山的船队早都恭候多时了。众人把雍亲王接上飞虎舟，正中央摆了把椅子让他坐下，老少英雄过来参见王驾。雍亲王往左右看看，独不见佟麟，那心都碎了。他问大伙：各位侠客爷，你说海川能不能出事啊？说呀，海川能不能出事？北侠只好过来安慰：王驾千岁，只管忘安，海川福大命大造化大，一定会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不会有事的。南侠也说：无量天尊，王驾放心，贫道会麻意神相，已经给他算了一卦，海川不会有事的。哎，但愿如此。既然人马已经集合齐了，赶紧赶奔玲珑岛吧。是，就等王爷您呢。各位啊，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，我说咱们两方面加一块能有1000多号吧。太有了，这么多人没个负责的怎么能行呢？你们选拔一个当家人吧。爷，我们早都推选好了， 这个当家人非爷莫属，就是您了。您现在就是兵马大元帅，您现在也可以说是水军都督，我们大家听您的。我，哎呀，我哪会领兵带队指挥战斗？王爷，您别客气了。海川平日没少跟我们讲，您了熟读兵书，孙子兵法，您都啃烂了都。您还客气什么？指挥这点人，在您身上来说，信手得来。王爷，您就别客气了。好吧，既然这样的话，我就溃领了。雍亲王怀抱令旗令箭，往虎头州正中央椅子上一坐，两边的船只雁翅拍开。雍亲王吩咐一声：“擂鼓开船！”咕噜噜噜噜噜噜噜，鼓响三通。这船队就开动了，是直奔玲珑岛。那么多的人，那么多的船，是压江而来。路上无话，到了玲珑岛的正岛。正岛哪是东边？这是属于正面，也是属于前边。船只抛锚，雁翅拍开，唯独雍亲王这只坐船往前探出一块去。胤禛站起身形，打凉棚观看玲珑岛啊。啊、哦、这个岛子长得可是形可特殊啊，根儿细脑袋大，戳在江心跟独头蒜那个形式差不多少。我们海川就在这里面呢，不知是死是活，是被擒了，是遭了不测了。海川呐、啊，你知道我胤禛来了不？哪怕我们把岛子给打平，也要查看个水落石出。海川没事，我们把你救出虎口。海川一旦遭了不测，我要把这里的人是斩尽诛绝，一个不留啊！江水染红了也得给海川报仇。您瞅瞅这爷俩什么交情？雍亲王对佟林呢，120个够意思。这玩意儿可不是演戏呀、啊，这是发自内心的。雍亲王吩咐一声：“来、啊，讨战。”这头一讨地骂阵，山上的人禀报司徒郎了。司徒郎冷笑了一声：“他妈的来的，世界上真有这种不知死的人？他也没打听打听我司徒郎何许人也？既来之则安之，我叫他们有来无回。”来了，准备战船，亮队。法禅在旁边一听过来了：“阿弥陀佛，大哥且慢，哎，什么事儿，兄弟？不能亮队。据方才报事的人讲，他们人多势众啊。”我们不能跟他们硬碰硬，以贫僧之见，我们这座玲珑岛易守而难攻，您了干脆就不勒他，也不理他，闭门不战，他爱怎么叫唤怎么叫唤，爱怎么咋呼怎么咋呼，靠近了咱就揍他，到了时候他自然就退去了，咱们这就叫以逸待劳。我大哥何必亲自领兵出战呢？法禅呐、啊、我明白了，你是一年惊蛇咬，十年怕井绳， 你是不是叫那伙人把你吓怕了？干什么不打呀？我要闭门不战，等于贪生怕死。今天我叫他们知道知道我世界妙手九尾宗一司徒郎的厉害。这话我说了算，你少插言，列队。司徒郎就是这么个脾气，说一不二，吐吐嘛是个钉，法禅怎敢再说话呀？何况这也不是他家，他跑这住着是客情，求人家庇护，这就更显得心虚，不敢多言了。外边列了队，司徒郎抱着日月五星轮，带着强硬的十几个保镖，登上飞虎舟，来到江面。两军队员，司徒郎在椅子上蹲着，这位没人形，装耳挠腮的，一会儿坐着一会儿蹲着的。他往对面看了一看，哎，法禅呢？弥陀佛。我对面椅子上坐那个抱旗子那个，他是谁？法禅看了看，啊，大哥，这就是铜陵的靠山呢，固山多罗贝勒雍亲王胤禛，当今皇帝的四儿子。铜陵要不靠着他，能有今天吗？啊，嘿嘿，他也来了，听我的啊，抓活的，我把国家四皇子生擒活拿，我瞅瞅他跟咱们普通人有什么不同。哈哈哈哈，呵呵，来的人头挺齐呀，大概都来了。哇，对面哪个是头？跟我说几句话吗？雍亲王一看呢，一个小老头在椅子上蹲着，摇头晃脑，咋咋呼呼的，不知道他说什么。雍亲王问身边的众人，这个人是谁？李坤赶紧介绍，爷，这就是司徒郎啊，他就是玲珑岛的岛主。不是东西，偌大年纪连个稳当劲儿都没有，搬不倒骑兔子，什么玩意儿这是？此人乃罪魁祸首，绝不能叫他逍遥法外。李坤过去跟他搭话，谢谢爷。李坤站到船头上，点手换小船，小船到了江心，离着大船不远，李坤飞身行上了小船，这船只往前走了一段路，刷啦一打横，李坤这才说话：“司徒郎，我李坤跟你说话。”司徒郎往前凑了凑，站到船头上低头看看，啊，我当是谁呢？李坤呢？问李坤呢？我跟谁说话？我不能跟你说话。为什么？你是个软骨头，你不配跟这人们说话。我得找那英雄好汉，你给我滚回去，滚！那李坤叫混元侠呀，当着两方面那么多的人，叫司徒郎羞臊一顿，实在有点挂不住，不由得火旺上撞，用手点指司徒郎，呸，我姓司徒的，这个地方还有你讲话的地方吗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李坤念及前情，不管怎么说，咱们似乎是一师之徒，所以我李坤拿师兄那样对待你。咱们甭说别的，自从你占据玲珑岛之后，你都干了些什么？我们运送的物资船队 只要在你玲珑岛过，你不问青红皂白一律扣留，有这事儿吧？我们从外地运来的马匹牛羊路过玲珑岛，你也见面分一半，你是分文不花，有你这么干的？我手下人不服，哎，我李坤睁一个眼闭一个眼，拿你当亲人，你沾点便宜算不得什么，甚至你有时候无理扣留我的船只，扣留我八卦山的弟兄，我也好言相待，始终没跟你翻过脸。没想到你今天做出这种事儿来了。咱这么说，你要仍然做那些事儿，我还不问，我还不理，我可以吃亏让人。但是你收留了法禅，收留了韩宝、吴志广，触及了国法了，我不能答应啊，我不能背这个黑锅。我说司徒朗啊，你最聪明不过，你看一看今天是什么形势，你司徒朗再能耐，手大你能捂得过天来吗？韩宝、吴志广还跑得了吗？我希望你看清形势，彻底悔悟，现在你回头还来得及，你发话把韩宝、吴志广献出来，把国宝交出来，念你是个浑人，我在雍亲王面前多给你加几句美言，或许免去你的罪名。相反的，司徒朗啊，你可要自讨苦吃，休怪我李坤没及时向你提醒。闭住你的臭嘴，我弟兄们哪一个要他的狗命？他这一发话，后边有人说话了：大哥，杀鸡焉用牛刀啊，对付他有我们弟兄几人足矣。说话的非是旁人，正是五爷韩忠、韩殿元。再看韩忠，手擎锯齿飞镰大砍刀，点手换小船，飞身轻跳到小船上，一掉头是直奔李坤而来。那位说他怎么敢一小反上啊？您那是不了解内情，从表面上看八卦山八位庄主大爷说了算，大爷是一把手吗？这八个人哪来的都有，长短不齐。你别看称兄论弟，实质一转脸谁也不服谁。韩忠自以为就凭我的能耐应当做八卦山头把金交椅，但是李坤坐下来没办法呀，我强兵不压主，只好委屈委屈给他当副手。假如利用这机会把李坤给废了，扶夺八卦山，说不定我就坐上头把金交椅。那八卦山的地方好啊，修了好几十年呢，什么都现成的，我重返八卦山是坐享其成。你说这人是个野心家吗？这就叫利令智昏，光看利没看着害。多么聪明的人呢，也难免犯这毛病。所以古人呢说了那么两句话：人见利而不见害，鱼见食而不见钩。韩忠就是这么一种人，船快如飞，跟李坤的小船打了对头了。韩忠把三角眼一瞪：大哥，认识小弟吧？老五，嘿嘿，是我。 哎呀，怎么说呢，想不到咱们弟兄败了交情，追其根源，全怨哥哥你骨头太软呐，你耳软心怀呀，你一听这佟麟把你下马爪了，什么佟麟领着那些骚干零碎一败八虎山，你不知所措了，什么五阵赌输赢，你给自己找借口，你要出卖我们哥们弟兄，你要出卖我们这一万多人，兄弟我对你是十分不满。我大哥，现在我还叫你一声哥哥，我希望你赶紧回去把你的小包收拾收拾，从此隐居山林，武林之中除名，再别倒弯，再别报号了，你给我们八卦山八个庄主丢人呢，你是贪生怕死之辈呀、啊！这人们不是说，你看看不怕硬的，虽然你们来了大队人马，司徒郎老哥哥在后头给我们撑腰，这人们挺着胸脯不畏强暴，不像你似的给佟麟这伙人当了哈巴狗，简直我说的这都替你臊的，我脸上都发烧啊！我呀，李坤呐、啊，你还想知吧知吧吧？嗯，如果动手，五爷奉陪。李坤一听这话，从脑瓜顶凉到脚底板儿，嘿。简直世上没有后悔药，要有花多少钱我都买去，心中暗想，好你一个韩中韩殿远、啊、真是忘恩负义之辈，你就忘了十五年前你正走背点儿，你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我把你留在八卦山呢、啊，给你娶妻，给你安排住处，逼了小辫往上提拔你，叫你做了第五把金交椅，到头来你是忘恩负义，血口喷人，这种人纯属白眼狼，干脆伸手得了。没等伸手呢，后边又来一只快船，水打船帮，船压水浪，七快如飞，哗就到了，船头上有一人高声喊喝，庄主兄弟，用不着你伸手，闪退一旁，交给义兄了。李坤回头一看，谁呀、啊、北侠秋田。邱佩宇提着大宝剑赶到了，李坤点了点头，小船一没，回归本队，把韩忠就交给北侠了。你说北侠干嘛半截腰插一杠子？有原因。北侠在大船上站着，听李坤跟韩忠两个人谈话，哥哥长兄弟短，哎，他听着不爱听。另外他深知混元侠李坤最重义气呀、啊，恐怕他不忍下手。北侠看出来了，今天呢是一场血战，手软不行，雍亲王也不能通过。想到这，点手换小船，才来到两军阵。李坤那是干什么的？一看就明白了，心说也好，我呀真不忍心下手，我这一辈子吃亏让人，只许他不仁，不许我不义。那就让给北侠吧。就这样，李坤回归本队，单说北侠秋田晃掌中陆陆大宝剑一道寒光，但韩忠时任老朽否？哈哈啊！北侠客，怎么想跟韩某伸伸手过过招吗？正是，韩忠啊，